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记得在花儿十周年的演唱会上啊，观众和他们一起合唱的这首歌，唱着唱着大张伟就哭了，几度哽咽到唱不下去，而旁边的郭阳呢，则默默地拿出手机对着台下的观众拍了很多的照片。我觉得花儿有一天还是会回来的吧，因为时至今日，他们的微博名字前面还都有着花儿这两个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复刻回忆》。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

欢迎回来，范晓萱的《氧气》。很多人都是从《好声音》知道这首歌曲，那也是进一步认识到了范晓萱，真的是一位很棒的歌手啊。那歌声呢也是特别的好听，有一种小魔女的感觉，而且呢很多人都说她是逆生长，越来越可爱，越来越漂亮。当然呢也推荐大家听一下晓萱的其他的歌曲，都是很棒的作品。接下来一起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洋葱》。 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可取，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 有人说啊，爱人就像洋葱，当你想要探知他的时候呢，一层层的剥开，一边剥一边让你流着眼泪，到后来却发现没有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开始剥的其实就是他的心呢？所以在爱情当中，我们不要总是猜测，而是用心去感受。下一首是来自戴佩妮的《怎样》。 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哪里呢？我这里天气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记得》。那这首歌呢，是他在新加坡服兵役的时候啊，不得不和女朋友分手之后所做的作品。那个时候他不是音乐人，也不是歌手。这首歌曲呢，唱红了张惠妹，唱亮了萧敬腾。而那句“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却唱哭了自己。这也是他和在第一张专辑当中《不懂》这首歌同曲不同词的作品。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一听。下面是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 徐佳莹的这首歌，总会想到周传雄的那首《寂寞沙洲冷》，两首呢都有沙洲两个字，很好奇呀、沙洲到底在哪里呢？突然又想到学生时代学过一篇古文中写到过冉小姑之旁颇有沙洲峡尾啊，突然有点明白了，沙洲啊总是和孤独和寂寞以及失落联系在一起的。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的《难舍难分》。 中那闪烁的泪光，好像知道我说谎。我茫然走错了地方，却已不敢回头望。舍不得心花春雨中的你，盈盈的小雨，雨大风飘年花柳酒，恍然睡梦中。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订车热线189-1133-5133，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来自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曾经最亲密的人。最后送上一首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认识陈楚生呢，是2007年看他比赛，当时觉得他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到2017年再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呢，突然被打动到，好像真的听到了灵魂的声音，温柔而有力。

小军常常在想啊，这个时光应该是一段一段的，而每一段时光呢，都会承载着不同的往事，有着不同的意境和情绪，当然也会夹杂着不同的感悟吧。所以听着蔡琴的《绿岛小夜曲》，听着她的歌声，突然就会矫情地想出这样的一段感悟来。那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是胡歌的《风起时》，这是他为他主演的电视剧《琅琊榜》而演唱的主题曲。十年之前的那一段，他的声音很简单纯粹，充满稚气。那在十年之后，他的声音是有着经过了岁月洗礼之后的成熟气质了。 变幻风云几卷，乱世起青蓝，雪仍烟，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挥剑诀别红颜，江山如画是我心眼，关山横说水可不填，碧血长枪昨日少年，孤影归途不见烽烟，一笔千 很多人都迷上了这部电视剧《琅琊榜》吧，更多的人因为这部剧而又迷上了胡歌。其实听到他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声音又有一些变化了，越来越有宽度，然后越来越有层次，越来越有故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的名字叫做《莫待儿女情》，而这一首歌叫做《情关》，是小虫为陈淑桦所作的歌。 什么事

真抓不紧，被阳光蒸发。起来吧，寂寞洋娃娃，没动作孤独吗？没有狂快乐吗？出光彩， 左右 高低双方向更快，画一个交叉，变出神奇色彩。Unicorn is a sakura, come and dance with me. Unicorn is a sakura, come and dance with me. 樱之花，这是2001年的时候郭富城主演的电影《浪漫樱花》里面的主题曲。电影其实我印象不深了，可是对于这首歌还有这首歌的舞蹈，那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当时这个巴拉巴拉舞呢，也是风靡一时。继续来听到的是陈珊妮的《青春》，据说呢，从她十几年前的专辑开始，每张专辑都会有一首歌颂逝去的青春的歌，一下听到这一首《青春》。 给我一点遗憾，让我学学勇敢；给我一点灵感，抱怨着期待。我随风摇摆，我无量自在。给我一点迷幻，接近虚幻。 请你快拯救我， 来听

黎瑞恩的艺人有一个梦想，这首歌当时是获得了第11届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劲歌金曲奖。收录这首歌的专辑呢是叫做我是不是真的恋爱了，在93年的时候，这应该也算得上是黎瑞恩的唱歌成名的专辑了，因为在这张专辑之前呢他有这个演戏啊等等的。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大草原天籁般的音乐，来自于阿尔古纳乐队的往日时光。这个乐队的名字是来源于蒙古族的母亲河阿尔古纳河。 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桑涛彻底歌唱，伊敏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啤酒，桌上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有一个晚上， 往日时光来自于额尔古纳。 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人走过的青春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青春给我们的感觉却又是一样的。那段时间夹杂着我们的迷茫啊，还有我们的彷徨，而走过那段岁月之后呢，我们回头看到的却是满满的感激之情。这些呢，都能从古纳乐队的这一首充满着俄罗斯情调的往日时光当中感受得到。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听到阿妹妹，我要为你做饭。 恋爱到了关卡，要来点新鲜的，发自内心 是真心对待， 是真实表态， 不说不够，我还要表现出来， 好我想想制造感动，而且又不能太三心做作，自然真的好难，可是我爱，所以我还是要对你表白。 今天下午我翻开妈妈的食谱，好多色香味样样都有眼，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为了一碗有名的欧瓦米线，嘿嘿，我的宝贝，现在起我要你的胃，嘿，说真的交给我吧，别怀疑，从今以后好些会让你吃美味，苦辣酸甜。 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有一次听到这首《驿动的心》，很认真的听哦，会觉得这首歌是在写自己。后来才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说他自己。想一想，这应该就是一首好歌，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共鸣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但是细听上去，你又觉得这是属于他在感情上绝对冷漠的演唱版本。可是这就是王菲啊。来听到王菲的这一首《冷战》，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沉默之中人可知不要呼吸，怕触摸空气坏了情绪，为你锁住了问号，等亲爱的你问去，欺骗自己从不想真心看穿你，听说你和我最好朋友在一起，我也学别人静静地看你俩演戏，也不愿分离，相对默默无语，好像你我早有了默契，用不要幼稚猜疑，但表情彼此表情冷冷地说明冷战继续。怎么给你不多心不问，你却不得不离开。 面泪痕仍然无语，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 心之想。 新的一天开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